不管这个大城市啊、农村啊，这个各式各样的群众我接触的多，特别是解放以后，我们的这个社会在发展，人民的要求越来越高。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，你没有新的东西叫群众看，那老是那老一套他是不看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呢，不但叫这个老年人看，戏还得叫我们的中青年，特别是青年朋友来看。说你就得有新的东西。你比方说穆桂英挂帅，我从小都演这个戏，演了一辈子了。那说他提高，那就是在解放以后提高了。过去就是抱住肚子沙场，就是解放以后呢，这个在党的这个培养和这个支持之下呢，自己来说得到了学习提高。毛主席说我们活到老学到老。梅先生教导我，梅先生是我的老师，他老人家教导我，就说作为一个演员，时时刻刻不要忘了学习。向谁学习呢？向人民学习，向社会学习。所以我呢，就是处处就在学。我就想着，你人家这个搞各行各业的吧，人家都有人家的专业哈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。作为一个演员，你是为什么服务的？你拿啥呢？就是把戏演好。把戏演好，那你叫观众越来越爱看，你就得有新的东西。我就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，就是老戏新唱。虽然这个穆桂英挂帅，从旧社会演到新社会，我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学习。咱这个戏呢，说提高，这是梅先生对我亲自教导的，老师他对我这个帮助很大。咱这个豫剧来说，原来都是跑香坡的，粗棒子细耳黄嘛，豫剧的发展呢，重要的是京剧给我们的这个帮助，各方面的影响很大。你看我们这些所谓名演员嘛，这豫剧都是老师，都是京剧的。所以这个解放以后啊，这个京剧对我们这个豫剧地方戏这个帮助很大。梅先生1953年看过演出，连看三场，所以以后是我为学生，那就是从化妆，他那个化妆不叫别人看的，他就是在演出的时候特意叫我坐到他跟前，一个病一个病的怎么打底色呀，怎么样调颜色，一照一身啥都给我说的给我讲。就这水袖啊，这身段呀、啊、都是梅先生给我推荐老师。那水袖啊，梅先生就给我买好票，叫我看程砚秋先生的黄山泪，叫我学水袖练水袖。

做一个大窟窿。 哎呀，太太，快上车吧，天不早了呀。 到底没有钱，把他把我请，他请我入不里，动动心，这做是心，我挺高兴。 哎呀，不是我催你，去了完了，咱就吃不上了。 急急忙忙把车上啊，到、啊、我倒在罗浮里，哎呀，在哪儿那个呀？那可他进呀，我要可他进呀。 传统小戏《戏牡丹》，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，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，故意刁难。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，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。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，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。 日出东山，万象更新，导航我今天的扫描哟，回春

儿姑娘亲，二姑娘亲，二三 娘，拿去。 啊！ 快快快快快！ 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凤蜜黄莲。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体谅。 讲，去去去去。 有道是游子心当归香，喜怒心在人间，夫妻相亲甜如蜜，儿女娘亲黄连为。 沉了喂 你，啊，小姑娘，这四味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零点四味，啊， 请讲， 听了。装的是药，哎呦！ 哎，赵总，你，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，嗯， 嗯，哈哈哈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娃啊？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，好一个万用俱全！如此，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。 这， 嗯， 你点吧。 你就听了。要来天上三分分， 看天上月三分， 还要买天上一片星空， 一出东方红彤彤， 还要买天上冰刀挂， 热闹七星挂冰刀， 只要买桥一路 不在家要一路。 哎呀，我还要来